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陛下，让他们罢手吧。 住手！都住手！ 那原本围攻沈乔的五人，乍见沈乔舍他们而取皇帝，当即就分为两拨，三人朝沈乔扑过去，两人则冲向内殿抓皇后姐弟。忽向沈乔的三人慢了一步，他们步法再快，也不可能与玄都山的天阔红影相提并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皇帝沦为人质。那头边延美与连生连灭也只能罢了手。燕无师与雪婷鏖战正酣，且已经从殿内打到殿外，在两位宗师级高手的威力之下，屋顶都被他们拆了一半，自然不可能轻易罢手。当初雪婷联合四大高手在吐玉魂王城外面围攻燕无师，把他脑袋打得开花，差点一命呜呼，以燕无师的记仇性子，断不可能轻轻接过。上回他借窦燕山和云浮一矛盾，暗中引得六合帮内讧，最终以窦燕山中毒身亡，云浮一继任帮主而告终。但云浮一继任帮主不过半个月，手下几个堂主就都收到他与突厥人暗中往来勾结的证据，几个堂主遂联合起来将云浮一赶下帮主之位，六合帮一分为几，如今势力被几个堂主瓜分，六合帮四分五裂，成为事件大会之余江湖上的又一桩大事。那些堂主想要借助幻月宗在北方商界的影响增加自己的分量，幻月宗也需要借助六合帮在押镖水运这一块的优势来扩展生意，一时间彼此合作的如鱼得水。此事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幻月宗的名字，但幻月宗从一个分裂的六合帮里得到了多少好处，就只有燕无师自己知道了。当日围攻燕无师的五个人，广陵散因后来见风使舵，直接向燕无师卖了好，又与他合作割肉一般舍了不少好处，才让燕无师暂时放下这一段。段文央不必提了，得亏有个好师傅，燕无师暂时没打算动他。至于玉矮，燕无师准备留给沈乔去处理，所以也没动。余下窦燕山和雪婷，前者被燕无师整得命都没了，后者今日遇见也算是冤家路窄。雪婷被燕无师牵制住，不可能再分身去救皇帝，眼看宇文赟被沈乔抓住，心中暗叹一声，也就专心致志与燕无师交手，不再分心旁顾。像段文央、玉矮这些人武功虽高，但同样心里记挂的事也太多了，见了这等场面难免分心落败。但雪婷怎么说也是一代佛门高僧，他能走出天台宗，不倚仗本宗之事而自立门户，又被奉为国师，肯定就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。所以他见自己救不了宇文赟，索性就完全不管，这份定力连燕无师也不能不赞赏三分。两人一边交手，燕无师还不忘一边用言语刺激雪婷： 老秃驴，宇文赟非人君之相，本座不信你看不出来，你一意在他身边辅佐，实际上就是逆天而行。你们佛门不是最讲究因果报应，你这样助纣为虐，就不怕自己遭报应？ 雪婷却半分也不理会，与燕无师交手数招，双方在半空衣袍翻飞，真力激荡，战况远比任何一场战役要精彩壮观。饶是众侍卫瞧见皇帝被挟持，也禁不住往雪婷他们这边看了好几眼。那头沈乔拿捏着皇帝，无人敢轻举妄动，连方才气势汹汹的宫中禁卫都偃旗息鼓了。沈乔一面带着皇帝退出清宁殿，一面让侍女将皇后姐弟带出来，只要把人安全带出去，此来的目的也就算圆满了。谁知过了一会儿，皇后拉着弟弟出来，却只有一个。沈乔心下一沉，没等他询问，皇后就急急道： 方才有人破窗而入，将二郎抓走了。 如果是为了挟持人质逼迫沈乔放了皇帝，就没有必要直接把人劫走，可见劫人的另有目的，反正不是为了救皇帝。当下情势也容不得沈乔多做考虑，他也没多问，就让皇后姐弟到自己身边来。宇文赟虽然碍于性命不得不暂时妥协，但他盯住皇后，双目机遇喷出火来： 你这贱人， 朕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货色，早知你这样吃里扒外，朕就该先废了你的皇后之位，再让几十个壮汉将你操弄。 陛下如今性命都要不保了，还有空骂别人，省省吧。 你这样武功高强的人，又何必帮蒲六、如剑那等乱臣贼子？你若投靠朕，朕便封你为国师如何？ 哼！ 赐你王爵之位，富贵无双。 陛下是不是希望我更用力些？ 宇文赟被掐得直翻白眼，直接不出声了。有皇帝在手，自然一路畅通无阻。宫门外头早有蒲六、如坚的人等着。 阿爹，阿爹， 阿爹， 没事就好。阿爹在。 姐弟乍见父亲，都激动得不能自已。尤其皇后更是扑向父亲怀中便大哭起来。她出身高门世家，当年宇文雍为儿子聘此女为妻，也是看中她温柔贤淑，堪当大任。蒲六如氏也的确不负众望，自当上太子妃以来就尽职尽责，努力为宇文雍打理内宅。谁知自己前世不修，摊上这么个丈夫，当太子的时候老实巴交，当皇帝的时候就完全暴露了本性，怎么荒唐怎么来。不仅国事一塌糊涂，连后宫都立了五位皇后，还隔三差五就辱骂蒲六如氏。蒲六如氏憋屈这么久，是个人都受不了。蒲六如坚大队人马早已陈兵宫外，与皇宫禁卫交战片刻，宇文赟一露面，双方也不用再打了，胜负已定。但沈乔脸上却未见半分欣喜，他对蒲六如坚道： 方才我一时失察，以致令郎被人掳走，眼下自当帮随国公寻回来。 生死由命，道长已经尽力，哪怕有什么万一，也是犬子命中如此，怪不得旁人。若无道长与燕宗主边大夫尽力相救，兼今日也无法得见儿女。 那头燕无师与雪婷激战正酣，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，无暇旁顾。清明殿屋顶琉璃瓦片因受两人真力所牵引，不时伴随着轰然巨响，碎裂爆炸，碎片四溅，甚至围绕着两人隐隐形成一个漩涡。哪怕皇宫高手比比皆是，面对当世两大宗师级高手的交战场面，也只有远远旁观的份儿。却说蒲六如坚带着兵马携天子以令诸侯，很快将宫中混乱局势稳定下来。沈乔与边延梅在宫中四处寻找蒲六如坚次子的下落，皇宫上下正因宫变之事人心惶惶，一时之间也很难找出那个浑水摸鱼的人。两人各从皇宫一处找起，半晌皆一无所获，不免有些奇怪。边延梅皱眉道： 对方抓走了蒲六如坚的次子，到底有什么用？ 如今蒲六如坚还不是皇帝，更不要说其中一个儿子，抓了人在手也不可能有皇帝在手的效果，而且对方神不知鬼不觉潜入清宁殿，第一肯定要有身手，第二对方肯定熟悉皇宫道路，而且是有一定身份可以来去自如的，第三对方抓了蒲六如坚的儿子，可能是要以此与蒲六如坚谈条件吧。我们不必找了，对方必然会主动找上门来。 好，那便先回去与蒲六如坚商议后再说吧。 沈乔毕竟不是昔日无下阿蒙，他在尘世中历练多时，些许天真悉数凝练沉淀，对事情则更加通透明澈，当下福至心灵，将自己的想法说与了边延梅。边延梅显然也想通了这一点，点点头，回去将这个结论告诉蒲六如坚。来者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，没等燕无师和雪婷禅师这一战决出胜负，慕容沁就来了。他带来了陈宫的口信，说蒲六如坚的次子在他们手上，而且只让沈乔和蒲六如坚去赎人。蒲六如坚刚刚发动宫变，自然要坐镇皇宫，那些投效他的将士也需要一根定海神针来稳住他们的心，他不可能轻易离开这里。虽然担心次子的安危，他仍旧选择了留下来，并对沈乔说： 对方要金银都无妨，只要能保住小儿性命， 花再多的钱也值得。 嗯，知道了。 我同你一起去吧。 以沈道长的武功，若还没法全身而退，你去了又有何用？别逼我们直接将人杀了，大家鸡飞蛋打，谁也别想占便宜。 哼，也罢。 边言没说罢，却暗暗对沈乔使了个眼色。慕容沁带着沈乔出了宫，在京城之内七弯八绕，最后进了一座毫不起眼的宅子。陈宫带着普六如坚的次子坐在正堂，从容不迫，形色淡定。沈乔与陈宫相识，彼时两人都很落魄，一个瞎子武功尽废，一个贫家子弟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两人一路行走颇有患难之情。谁料世事无常，兜兜转转依旧扯上了联系，一切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沈乔隐隐觉得他与陈宫何该有此一面。陈宫手上稳稳握着一把剑，沈乔一眼就认出来，那正是从中取出过朱阳策残卷，后来又被陈宫献给宇文赟的太阿剑，剑身搭在普六如坚的次子身上。此剑乃古代名剑，为欧冶子与干将联手所铸，锋利异常，剑刃只稍稍靠近对方脖梗，便已在小童白嫩的肌肤上划出一道血痕。 沈乔，好久不见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